第十二章，用心观照，你就能够睇清楚事实嘅真相，咁样你先至会离苦得乐。观，观察嘅观，观音嘅观，呢、这个字嘅意思就系静静咁睇。观照嘅意思系静静咁一直睇住佢。当我哋感觉到情绪来临嘅时候，如果你学识咗只做一个旁观者，你就会发现事实嘅真相。情绪只系当事情来临嘅时候，我哋经由大脑处理过后，再经由身体所作出嚟嘅生理反应，并唔系真正咁经由心与力来处理事情嘅真相，作出最适当嘅反应。乜嘢系事情嘅真相呢？等我再讲个故仔俾你听啦。阿妹同阿黎是一对好好的知己，但有一次呢，阿黎偷了阿妹最心爱的手表，后来呢就被阿妹人赃并获，阿妹就好嬲咁痛骂了阿黎一场，并出动到警方来处理这件事。阿妹亦将件事大肆咁宣传俾所有的朋友知，搞到阿黎从今以后在啲朋友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做人。而家等我哋先放下事情的对与错，等我再讲下阿黎嗰边嘅故仔。阿丽在小学的时候，阿爸因为肝癌过世，由阿妈帮人打家庭工维持生计，家中还有两个小老妹，所以一家四口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因此班上的同学成日因为阿丽的身家寒酸而嘲笑她。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同学买了一个超级有型和多功能的铅笔盒，很多同学都很羡慕，围晒喺度，字字浸浸。阿丽都觉得个铅笔盒真系好靓，因为佢自己连铅笔盒都冇啊，所以阿丽就问嗰位同学可唔可以借俾我睇下。嗰个同学瞄咗阿丽一眼，就话：你咁污糟，我只唔会俾你碰我嘅铅笔盒啊！其他同学亦跟住嗰位同学起哄，更嘲笑阿丽连个铅笔盒都买唔起。过咗一阵，班上嘅一位同学唔见咗钱。最后在阿丽的书包里发现那些钱。先生问阿丽：你做什么偷同学仔的钱？阿丽就说：我想买回个铅笔盒给那些小妹，因为大家都嘲笑我穷，连铅笔盒都买不起。个老师听了就很撞火，就骂阿丽说：就算你买不起铅笔盒，你都不可以偷同学的钱的。个老师为了惩罚阿丽，就叫她站在讲台上，叫全班同学轮流地骂她做贼仔、小偷，更将阿丽的阿妈叫来书馆。阿丽阿妈很伤心地将阿丽教训了一轮，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因为从此以后只要班上不见了东西，大家都认为是阿丽做的。班上有些喜欢整蛊人的同学更将一些不要的东西放在阿丽的书包里来污蔑她，使阿丽看起上来更似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偷。阿丽的阿妈亦因此更认为阿丽是一个冇得救的一劈烂泥，而对她彻底的失望。这些这么惨痛的成长过程，在阿丽的心中就落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伤痕。在后来的日子里面，阿丽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惯贱，因为她心想：就算不是我偷的，你们都会污蔑我，既然你们都说我是小偷，那我就真的偷给你们看。讲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会心想：如果不是阿丽偷了第一次钱，大家都不会有机会污蔑她了。但是亦会有很多人心想：谁没有犯过错啊？如果那位老师能够跟班上的同学说，虽然阿丽偷钱不对，但是这些都是因为你们平时嘲笑她，看不起她的关系。阿丽自小没了爸爸已经很可怜了，家里又没钱，你们应该要发挥一下同学之间的爱心去帮助她才是嘛。你们想想，如果你们今天变了阿丽，你希不希望人家成日这嘲笑你，看不起你啊？那位老师如果叫阿丽同啲同学仔道歉后，再请全班同学一起买翻个铅笔盒送俾阿丽，我相信阿丽唔单止会感激啲同学嘅爱心，更会喺佢成长嘅过程中懂得乜嘢系付出与感恩，唔单止因此会改写佢嘅一生，喺佢未来嘅人生中，佢亦会影响佢身边嘅人去付出更多嘅爱。呢位老师亦会令到其他嘅同学知道乜嘢叫爱心。你谂谂，全班嘅同学喺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可以影响到几多社会上嘅其他人。所以点解我哋而家嘅教育失败？因为父母只顾住搵钱，根本就冇时间关心下细路仔喺学校嘅生活。老师只知道传授知识，只关心考试嘅成绩，根本唔会意识到细路仔心理教育嘅重要性。教育注重嘅是人格健全的发展，而现在社会价值观上的偏差将教育看成名成利就的踏脚石， 大家都只注重成绩和学历，没人关心应该如何引导细路发展一个健康的人格，怎样使年轻仔用正确的生活态度去成长。现在我们心里会想，如果有人将阿丽的过去讲回给阿妹听就好了，这样阿妹或者会原谅阿丽。你想得没错，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人最容易原谅自己而不会原谅其他人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世界自己会知道得清清楚楚，而其他人的内心世界你却往往想看都看不到一眼。佛教教主释迦牟尼跟我们说，世界上其实没有真正的坏人，只有习气不好的人。每个人出世那一刻其实都是白纸一张，没有人是坏人，但是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便会塑造成他人格的特质。故事中的阿丽之所以成为惯切和不信任其他人的原因，是因为受他成长过程的影响，将他塑造成好像他这一类型的人格特质。就好像如果你自细就住在红灯区，你阿爸是一个嫖赌饮荡吹样样都一绝的人，阿妈又是靠身体赚钱的人，这样的环境一定会造成你日后在人生的价值观上产生偏差。再加上那种环境所交到的朋友也一定会是不三不四的人，所以你自细所养成的习气就会被人觉得你表现出来的行为会属于一个三教九流的人。所以佛才说世界上是没有真正的坏人的，所谓的坏人都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使他善良的本性变了质，因此造成了他错误的观念而犯上错误的行为。我相信你身上都有不好的习气，但是你并不知道是怎样养成的，因为凡是习气都是不知不觉地养成的，好的习气和坏的习气都是不知不觉地养成。如果你搞懂了这个道理，当别人做了对不住自己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先放下成见，试着用宽恕的心去原谅他并感动他，用以德报怨这种态度，我们才可以帮助他人改变他的一生，亦能替自己去除因为怨恨而产生的痛苦和烦恼。如果故事中的阿妹就算不知道阿丽的过去，仲依然选择原谅了他，阿丽一定会感觉到非常惭愧与内疚。如果阿丽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阿妹仲愿意不计前嫌地伸出援手去帮助阿丽，我相信阿丽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感动，亦能够重拾他对人性的信心。他会终于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有爱的存在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他想象中那么冷酷无情的。讲到这里，什么才是事实的真相呢？各位千祈不要误会将阿丽的过去当作是我所讲的真相。我们又不是神，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我们怎可能知道每一个人的过去？所以我所要跟你讲的重点是，每一个人都会犯错，犯错的本身并不代表罪恶，习气的养成造成连自己是错都不知道才叫罪恶。记得你如果希望一个人变好，惩罚和责备是没办法使一个人真正的变好的，只有不断地用爱去软化他，去赞美去鼓励他，才能使他真正的舍弃他不好的习气。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其他人的原谅，这个就是事实的真相。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都是事实的真相，因为大家都会遇到，不是只有你。现在重点来了，这些道理呢你本来就懂，或是当事情来临的时候你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呢？因为你所有的精神都放了在对你最不利的念头上，念头只是一个想法，它并不可以真正地伤害你或者夺走你的命。就好像你希望你讨厌的人去死，难道他会因为你起了这个念头就真的去死吗？念头就只是一个念头，当念头升起的时候你不必去排除它，你只需要做一个旁观者，静静地看着这个念头来，再看着这个念头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一直抱着一个念头不放的，当念头来的时候，你将你的心灵当作是一个旁观的第三者，你就会发现念头只是一个会影响你情绪的想法来的。可惜的是念头产生和你情绪被激起那一段间隔的时间实在是太短太短，会短到令你根本就没办法用时间去思考，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照着你的念头，所以你身体的感觉 会直接反射你的情绪，而这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绪就会使我们作出错误的判断，就好像很多时一场小风波本来只是一场一般的小嗌杀，最后无端白事你一拳我一脚，最终就演变成一场大屠杀。什么是冷静？你懂得成日劝人家冷静，为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自己却没办法冷静呢？因为当你劝别人的时候，你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下判断，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看法很客观，因为你没有被其他的东西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旁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身体这个假我就好像一部会障碍你的机器，它不断地制造感觉，使你相信它就是你。我们经常说业障业障，我在这里顺便就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业障。业是建立的意思，障呢是阻碍的意思，业障深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好的习气建立得太深，所以就阻碍着你人生顺畅的道路。譬如说你的感情成日受创伤，所以你会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到欺骗和伤害，你的疑心病和占有欲会变得比正常人大，所以纵使你日后碰到一段可以令你很幸福的感情，你亦会因为过重的占有欲和疑心病而迫使对方最后想离开你。这种阻碍你人生道路非常不好的习气就叫业障。如果这个时候你放低了习气，用智慧去观照，懂得一切随缘，懂得悲欢离合本来就是生命真相的一部分，当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用心灵的智慧，用真我观照着假我所带给你的麻烦时，你就会发现念头根本就没办法伤害你，除非你去理他，除非你蠢到对他有所反应。凡性的差别只在于圣人能够用真我去判断事情，凡人呢只会用身体这个假我所产生的感觉，亦即是说所谓负面的情绪去判断事情。想报仇就是一种业障，因为它在浪费你生命中可以快乐的时间。我从来没看过有任何事情是经过以牙还牙之后又好下场的，但是我就看过很多，因为当事人选择了宽恕或者原谅的方式，将一件本来非常不好的事变成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罪是缘来，散呢就是缘去，好的缘分我们要放下不好的习气去珍惜它，不好的缘分可以使我们趁机会培养好的习气和美德，这样我们才可以成长。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哪闻梅花扑鼻香呢？记得用真我的智慧在事情发生时冷静地观照这个因假我而生起的念头，那你的人生自然就会变得自在了。心经上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要告诉你知，要时时用自在菩萨，亦即是你那个没有分别心的灵魂，用般若，亦即是清静冷静的智慧去观照住那些因身体眼耳鼻舌意所形成的五蕴所产生的念头和情绪，你就会发现真正伤害你的并不是你认为伤害你那个人，而是因你自己的习气借由身体所产生的念头而作出的情绪反应。所以不单止遇到不好的事我们要冷静，就算遇到一些大好的事我们都要冷静去看待，以免因为得意忘形而最后变成了乐极生悲。只要你能照得住你的念头，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清静。但是你一定要成日练习，有时一时冲动忽然间忘记了是没所谓的，但当感觉到痛苦的时候记得快点找回你的真我，将情绪拉回去念头还未产生之前那份平静，日子耐了你就会看见你身体里面属于你自己那位自在菩萨。